在看中外表的娱乐圈，其实有很多小眼睛的明星，爱屋及乌，人们好像不但会因为他的眼睛而排斥他们，甚至会觉得他们的小眼睛是如此的可爱。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，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小眼睛歌者的音乐才情。这一位陶晶莹，你当然听说过她的名字，她的伶牙俐齿，她的善解人意，她的幽默搞怪，甚至是刁钻，常常会让人又怕又爱。但其实在音乐的领域，她也算是一颗沧海遗珠，唱了很多年的歌，在主持成名之前却往往被人忽视。这样的音乐会让你听出陶晶莹作为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。那些日子， 穿着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？或者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？微笑那些单纯，其实有点残忍，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。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认识你、爱上你、了解你、看穿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、失去你、忘记你，我又该怎么？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，总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。我知道原谅你、放纵你、包容你、疼爱你其实不难，宁愿背叛你、隐瞒你、报复你，我也比较坦然。在这虚幻城市中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认识你、爱上你、了解你、看穿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、失去你、忘记你，我又该怎么办？尤其是常在梦中选择离散。